几时牛或绵羊或山羊一生下，应七天同其母在一起，至第八天作为上主的火祭祭品，方蒙悦纳。牛羊及其幼雏，不可在同一日内宰杀。几时你们给上主奉献感恩祭，应这样奉献才获得悦纳。祭肉应在当天吃完，不应留到次日早晨。我是上主，你们应遵守我的命令，依照执行。我是上主，不要亵渎我的圣名，叫我在以色列子民中常被尊为圣。我是使你们成圣的上主，是我由埃及地领你们出来，为做你们的天主。我是上主。